中国新城镇排第四的股份是 HSSP 股份编号3626，之后是中国新电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日元113.69，瑞士法郎0.924，加元1.272，人民币6.36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8，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677。港金报16480元，比上日收市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0.71美元，卖出1771.48美元。港汇指数101.2，升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较早前近东港中心的意外事故已经清场，慢线解封，咁第一带的交通仍然是非常繁忙，车龙有大消散的，而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湾仔交汇处。咁就是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东港中心的意外已经清场，咁但车龙有大消散，龙尾在湾仔交汇处。咁而中环及湾仔绕道东行去湾仔北的出口因为挤塞，而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另外在新界咧，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豪景花园。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浪翠园的快线有意外，车龙排到豪景花园。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土瓜湾方向的支路近住启德消防局有交通意外，龙尾在观塘码头。就是观塘绕道土瓜湾方向的支路近启德消防局有意外，龙尾观塘码头。出行到南去观塘方向，近理工大学的快线因为有坏车，现在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灯打士街。就是出行到南去观塘方向，近理工大学快线有坏车，龙尾近灯打士街。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后少少干诺道中近住大会堂那段的交通都是繁忙的，东行的车龙排到近交易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而家车龙就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嚟加东行嘅龙尾，咁就系东隧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车龙就排到近新光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排到去电话机楼，九龙入口嘅龙尾就喺收费广场。咁跟進翻咧，較早前喺觀塘繞道土瓜灣方向嘅支路，近住啟德消防局嘅意外事故係已經清咗場噶啦。咁大車龍啊，大消散，龍尾喺觀塘碼頭。咁另外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近住黃大仙中心因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車龍排到筆架山花園。就喺龍翔道觀塘方向，近黃大仙中心有意外，龍尾筆架山花園。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临时街一段的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马斯道。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的车龙排到去风力楼，另外因为黄大仙中心那里有意外，现在车龙排到北架山花园。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的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的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油站。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反方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车龙一路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天富海湾。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交通繁忙，龙尾就在兆安苑。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现在都是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龙门居。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时间流转，味道依然。 有咩味道最有香港之味？我第一时间就想到面包铺出炉的面包气味。 精明一点，陈善阳。 以前小个一闻到啲新鲜出炉嘅面包啊，就会叫爹哋妈咪买俾我啦。而家经过面包铺闻到嗰阵味咧，嗰啲浓浓嘅情怀都涌晒出嚟啊！所以咧，我行过通常都会买啲包包翻去俾小朋友食噶。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上次问萧叔叔，如果我想讲我已经约咗人啦，咁所以就唔可以同你出街啦。我英文可以点讲？今日顺便同大家讲埋，我而家正在做紧某啲嘢，譬如人哋问你，喂，得唔得闲落嚟饮杯咖啡啊？你想同佢讲，喂，唔好意思，而家忙紧啊。咁我可以点讲咧？我正做紧嘢，好唔得闲啊，咁样。英文好常见嘅 expression 咧，就系 I'm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I'm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Sorry, I'm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right now. Middle, M-I-D-D-L-E, 正中间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就系正在做紧某啲嘢，但我又唔想讲明啊，究竟我做紧啲乜嘢咧？咁 ，Sorry, I'm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I'm afraid I'm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咁样咧，就系咧，哎呀，唔好意思，忙紧，忙紧，下次先。OK， 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你的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来美好前景，繁荣稳定。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90席，将会选出20名地区直选议员、30名功能界别议员同40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时间嚟到星期五嘅晚上咧，6:43啦，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而今晚咧直播室就有我嘅拍档咧林子欣喺度啊，你好林子欣。 大家好。 嗱，林子欣啊，今日咧就系香港健康码啦，首日咧接受申请。啊，睇起上嚟咧个反应都可以话系几热烈啦，因为今朝早咧大概即系可能10:00咧，嗰个数字咧都系话大概有20,000+个人去到申请嘅啫。咁但系咧，根据比较新的消息啦，截到喺晏昼5:00咧，已经有超过136,000+嘅市民咧系申请咗注册账户，咁当中咧仲有成22,000+人咧系启动咗账户添，咁似乎都反应相当之热烈，系咪啊？ 系，咁不过政府都强调一样嘢咧，就系其实而家咧市民就唔需要一窝蜂去申请啦，因为而家咧注册嗰个港康码嗰个账户嘅先后次序咧，咁就同之后咧通关个配额咧就冇关系嘅。咁如果你冇计划咧去过关嘅话咧，你就可以自己决定系咪申请港康码啦，同埋系咪更新个安心出行嘅最新版本。因为咧其实同日咧安心出行咧亦都已经配合咗嗰个港康码嘅申请咧，就更新去到3.0嘅版本啦。咁另一样嘢咧就系创科局都表示咧， 有一啲申請係可以優先處理到嘅，譬如你係住公屋啦，咁、因為即係政府已經有嗰個數據庫，就可以即刻比對到咧，就確認到你個住址啦。咁另一個咧就係你已經上傳咗你個住址證明嘅申請啦。咁但係如果咧你提供唔到住址證明啦，或者核實唔到住址嘅話咧，咁就要等政府咧發出嗰個確認嘅信件咧，可能要等耐啲先至攞到嗰個嘅帳户啦。 嗯，其实呢如果市民呢入到去啦申请个账户呢个系统会有45分钟嘅作业时间呢系俾你去处理㗎。咁但实际呢如果你系比较即系熟悉电脑科技呢应该大概几分钟左右呢都可以处理晒即系所有嘅登记资料啦。咁当然即系如果要方便嘅最好就准备晒你所需要嘅资料，譬如身份证啊嗰啲呢摆晒喺度啦等等。咁但系呢另外就系譬如有一啲嘅人士可能咧都要比较仔细地咧睇一睇佢嗰个嘅一啲嘅指引咧，先至可以比较方便地申请嘅啦。譬如咧，因为举个例啊，大家入去版面咧可以睇到嘅，喺登记个人资料部分咧，佢系要你嘅香港身份证号码啦，然之后咧就要有个签发日期嘅。咁到底喺个身份证入边点样去揾你个签发日期咧？可能有啲朋友真系冇留意嘅噃，但系其实喺个系统入边咧，亦都系即系有个指引啦，话到俾你知咧，你睇身份证嘅边一个部分咧，就可以揾到相关嘅资料啦。另外一个咧，可能即系市民去到申请嘅时候啦，都要留意啦。头先林子欣都话，如果你系住公共屋邨嘅，咁你登记嗰个嘅住址嘅时候咧，就会相对比较简单。但系咧，如果你唔系公屋嘅住户嘅时候咧，你去登记嘅时候咧，就可能要略为即系做多几个步骤啦。因为譬如有一度咧。是要你剔咗未能选择自己居住嘅地址并选择自行填写咧，跟住就会出咗个表咧，俾你比较详细地去填到你嗰个地址啦。如果你冇剔嗰个咧，你就咁去打去嘅地址嘅时候咧，其实佢都会有一串嘅地址咧俾你去揀嘅。咁但係就你就要即係都要睇一睇咧，可唔可以入面揀到你嘅地址方便你嘅登记啦。咁呢啲咧其实都系登记入面一啲要注意嘅细节啦。咁但係我相信亦都有即系一啲嘅人士会关注到，譬如有啲对电脑科技未必太熟悉嘅人士，譬如长者啊等等，咁佢哋喺成个注册嘅过程、登记嘅过程当中有冇困难咧？咁会唔会政府第时都可以提供一啲嘅协助咧？另外就系、今日睇到个反应咧，有成即系13万几嘅市民咧系申请注册嘅账户啊！咁究竟即系我哋喺个后台啊，成个系统咧系可以同一时间容纳到几多人咧去申请，以应付到市民嘅所需咧？嗱，1872311，唔知心机旁边咧有冇市民大众今日系尝试申请过呢个嘅港康码嘅，可以打电话嚟咧同我哋倾倾。啊，电话旁边咧，我哋都请嚟咧就系副政府资讯科技总监黄志光嘅，黄志光你好。 你好，陈燕平，你好，林志恩。 首先想请教就系嗰、那个登记嘅数字啊，13万6咧，系咪最新个数字啊？ 系有少少更新嘅吓，咁我同大家报告一下啦。咁其实健康码系统今日朝头早9点开始接受注册申请啦。咁系统其实运作都系一直都大畅顺嘅。咁截至今日下午6点30分咧，我哋已经收到超过151000名嘅市民咧注册港康码。咁而启动咗账户嘅市民咧，亦都有超过26500人嘅。咁咧就其实我哋开发呢一个港码系统咧，就希望可以俾市民尽快可以尽早可以尝试同埋熟习嗰个运作功能啦。咁包括咧就系、用安心出行，我哋最新嘅版本3.0咧，就可以上传你哋嘅出行记录去到自己嘅港康码户口。咁然後咧就可以嘗試申請，透過港康碼個系統咧嘗試申請下嗰個户口同埋嗰個大家個自己嗰個港康碼咁樣啦。咁而要留意咧，就係其實申請註冊港康碼帳户個先後次序咧，同日後通關或者如果有配額嘅話咧，其實都係完全無關嘅。咁所以其實市民都未必需要咧急於去申請嘅。咁正如頭先主持人都講啦，咁我哋申請港康碼户口咧個步驟咧。我哋盡量設計到咧，都係希望可以便民嘅。咁只要咧你提供一啲户口需要嘅一啲個人資料，俾系統可以進行嗰個核實。 咁再加埋就係你個實名登記嘅住址啦。咁系統就會好快咧，就會透過電話短信咧，就向申請人發出一個識別碼，就可以啟動帳户噶啦。正如頭先我講啦，咁亦都有26,000多名人市民咧，就已經啟動咗佢嘅帳户。咁喺申請個過程裏邊咧，地址嗰度咧就係、是、如果你係住喺公屋嘅住户咧，就系統可以直接同房委會嘅系統比對。咁所以咧就可以。唔需要再提交一啲住址證明，咁但係如果係住喺啲非公屋嘅住户嘅人士咧，就可以透過系統直接上傳或者影一張相啦。簡單嚟講就係你嘅一啲嘅住址證明啦，譬如話一啲電費單、水費單咁樣啦。咁我哋後台咧就會安排人員咧就做一個核實嘅。咁核實咗之後咧，咁亦都會好快咧就寄出向你嗰個手提電話咧發出一個。啟動碼的短信，咁其實應該好快咧，我哋應該系統今晚或者最快今晚或者聽朝咧，都會有第一批嘅透過呢一啲上傳地址核實地址證明嘅人士咧，就發出個啟動碼，咁佢哋亦都可以咧就透過個系統咧就啟動佢哋嘅帳户噶啦。 嗯，吓，黄志光，如果我睇翻啲数字咧，似乎市民个反应都系咪算系相当之踊跃咧？因为到今日晏昼6:30，你头先话已经有成105,000+嘅市民咧系申请咗个注册账户啦。其实你哋个后台啊嘅系统咧，个容量系点样嘅？即系有冇话可以同时间咧容纳到几多嘅市民咧去申请呢一个账户嘅？ 嗱，嗰個申請嗰個數字咧，都係踴躍嘅，亦都係我哋預期啦。咁亦都明白咧，市民都可能都好期望通關啦。咁所以咧，就都見到個系統一開始咧接受註冊，咁就預先就登記定先。咁亦都我哋都鼓勵市民咧可以做定一啲嘅登記，同埋咧就係試用咁樣啦。咁而我哋個系統本身開發嘅時候咧，其實嗰個系統本身嘅原意都係希望可以協助到我哋粵港澳三地啦嘅有序咁樣去通關。咁所以我哋設計個系統嘅容量嘅時候咧，已經係預留咗一啲容量咧，就是、可以超過幾百萬人咧同一時間申請咧，都係可以處理得到嘅，因為最終呢個系統都係希望可以照顧到所有想通關過關嘅香港市民啊嘛。咁啊，而今日個系統咧，其實就由於我哋嗰個容量嗰個預算啦，咁所以一開始9:00開始嘅時候咧，其實都已經唔需要排隊咧，就可以直接入去做到登記。咁正如主持人頭先都講啦，咁如果係一啲比較熟習操作手提電話或者係電腦嘅人士咧，基本上。其實可能幾分鐘就已經可以做曬所有嗰個系統嘅需要嘅登記。咁我哋系統都預留咗有45分鐘咧，咁應該咧就算係一啲可能需要詳細研究，咁然後慢慢輸入資料嘅人士咧，應該都係有足夠時間俾佢可以申請可以響15分鐘之內咧申請到個户口嘅。 咁另外想請問，今日有冇安心出行3.0嘅下載數字啊？ 3.0嗱，因為我哋就冇一個。特別咧就係話一個嗰、那個叫做某一個版本嘅下載數字嘅，咁但係成個我哋安心出行咧，而家最新嘅下載數字咧都係超過700,000嘅，700,000嘅市民咧係下載咗呢個安心出行，咁但係當然啦正如因為呢個都係一個方便通關嘅一個工具啦，咁所以如果市民係冇計劃過關嘅話，咁其實佢哋自己都可以決定更新或者唔更新嗰個安心出行嗰個程式嘅。 因為咧而家就未公布嗰個實質嘅通關時間啦，咁所以主要咧嗰個港康碼都係幫市民係可以預先申請咗先啦。咁另外咧之後政府就再要公布咧究竟嗰個港康碼點樣同內地去做轉碼嘅。咁我見到今日咧傳媒有啲人都問一個問題嘅，就係、是、話如果有一啲人咧佢轉碼離開咗香港，佢進入咗內地啦，咁如果佢進入咗內地之後咧，先至被識別為即係高風險人士，譬如可能佢去過一啲有感染者去過嘅地方，但可能係2-3日之後先通知佢嘅，咁佢嘅個人資料同出行記錄咧，有冇可能會交俾即係內地或者澳門當局去做一個追蹤嘅用途？ 嗱，容許我講詳細少少啊，呢個咧就牽涉我哋粵港澳三地嘅聯防聯控嗰個要求，咁所以咧就變咗我哋希望通關之餘咧，都唔好令到咧三地咧增加咗嗰個防疫抗疫嘅風險嘅，咁所以我哋有責任咧，就係話，譬如話，如果有一個市民申請咗一個免檢疫入境內地， 咁咧就佢申請當時我哋已經做咗個風險比對啦，包括佢有冇去過一啲高風險嘅地方啦，又或者咧佢係咪一啲曾經同一啲高風險嘅人士有接觸，譬如話佢係一個密切接觸者，或者確診者。或者是家居接觸者咁樣，咁我做完曬呢啲風險比對之後咧，咁佢就會產生咗佢當天嘅嗰個風險嘅評估，咁就如果佢係綠碼嘅話咧，咁佢就可以申請轉去廣東省嘅粵康碼，咁有一個咧就係免檢疫入境嘅一個通關憑證咁樣。咁但係由於我哋嗰、那個香港嘅健康碼系統咧，本身就唔係一個有追蹤功能嘅系統嚟嘅，佢所以咧變咗佢只會係當時你申請轉碼嘅時候，我就仲用一個判定咧，就係、是、你個風險評估係究竟係紅色、黃色定係綠色。咁呢個咧，我哋個風險同埋顏色判定咧，都係同廣東嘅粵康碼咧係直接對接嘅。咁所以咧，即係我哋判定咗係黃色嘅咧，咁其實響粵康碼嗰度咧，呢、這個人士嘅風險都係黃色。咁所以咧，變咗我哋都有責任咧，就係、是、當嗰個人士攞咗個綠色嘅健康碼過咗關之後，咁我哋其實個系統亦都會每天透過佢已經上傳咗嘅過往嘅出行記錄同埋佢嘅住址啦，佢嘅身份資料咧，就係、是、個系統亦都會每天咧都會同佢做一個比對，睇下佢嗰陣時有冇一個最新嘅一個風險嘅評估。咁當然，如果佢往後嘅二十一天都係一路都係綠色嘅，咁就冇問題啦。咁但係如果譬如話突然間頭先好似主持人你話齋，如果佢原來發現咧，佢曾經去過一個有確診者去過嘅地方，只不過咧佢過關嘅時候咧係未嗰、那個叫做確診者未出現，未發現嘅。咁但係咧可能佢過咗境三天之後咧，我哋做呢、這個當每日嘅風險比對，發現咗呢一個人咧，佢嗰、那個風險有感染風險有變化咯喎，佢變咗做黃碼喎。咁我哋就會透過我哋嘅既定嘅聯絡機制咧，就通報內地嗰、那個防疫抗疫嘅部門，咁佢就可以揾翻呢一個過咗境嘅人士，咁可能就做翻內地防疫需要嘅工作啦。咁樣。 咁即係其實喺香港嗰方面咧，係冇辦法去直接通知嗰位嘅人士，佢已經有一個暴露嘅風險係咪啊？即係暴露喺病毒方面。 嗰個安排咧，就係、是、因為嗰個人士已經過咗境響內地，咁佢咧就應該就響內地咧就會有，譬如話佢有粵康碼啦。咁佢因為響內地都係需要用粵康碼去響內地生活啦，咁樣嘅。咁所以咧，我哋嘅而家個協議咧，就係話，如果嗰個人士係我哋香港嘅人士過咗去，然後發現咧佢有個風險嘅變化嘅話，咁我哋就通過我哋防疫抗疫嘅既定機制咧，就通知翻內地嘅做抗疫嘅追蹤部門，咁等佢咧就可以通知翻當時嗰個人。譬如話，如果佢係一個高感染風險嘅人士，咁可能就需要咩啦？需要要佢做檢測啊，或者做隔離啊咁樣。咁喺呢個過程裏邊咧，其實就冇。需要咧，將嗰、那個過境人士喺香港嘅上傳咗嘅出行記錄咧，交俾內地嘅。除非內地有需要做一個詳細嘅一啲排查或者風險評或者風險嘅追蹤，咁我哋咧先至會將呢啲出行記錄咧就交俾佢嘅。咁呢個亦都係嗰、那個過境嘅人士轉碼嘅時候咧，亦都做咗呢個承諾，即係如果佢係真係有需要嘅時候咧，呢啲資料咧係可以同內地分享嘅。 咁除咗聯防聯控之外咧，咁另一個大家關心嘅問題就係嗰個數碼紅扣啦，因為始終會有一啲嘅長者或者有需要人士，佢哋未必適用，或者佢甚至冇一個手機嘅。咁本身當局都有講過咧，話佢哋會向有需要嘅人士去送贈一啲智能手機或者數據卡啦。咁想問一下嗰個進展情況而家係點？ 嗱，據我理解啦，就係話其實嗰個慈善機構同一啲我哋嗰啲即係長者有關嗰啲非牟利機構咧，咁其實都已經係一路聯絡緊，咁同埋亦都同一啲嗰啲電信商咧就傾緊一啲嘅協議咁樣嘅，咁佢哋應該好快咧就會有公布嗰個詳情噶啦，咁或者我哋俾少少時間佢，咁安排好曬啲詳細情況之後咧，佢就會公布啦。 咁同埋咧，之後即係政府亦都講過啦，即係希望去安排一啲外展隊係可以落到區去幫一啲有需要嘅市民去申請嗰個港康碼帳户啦。咁不過因為我哋其實個節目都講過好幾次，即係關於呢一個嘅港康碼啦。咁之前有啲聽眾都打上嚟咧，話唔係好放心俾啲外展人員幫佢哋去填嗰啲申請表啊，因為驚俾人見到佢啲個人資料咧。咁呢個情況可以點樣處理咧？ 嗱，我哋其實咧就而家動員緊我哋一啲政府嘅同事啦，咁亦都咧就安排緊一啲即係一啲嘅 即係一啲合約嘅員工咧，咁就希望可以響啲社區嗰度，譬如話啲地鐵站啊，或者啲屋邨啊咁樣啦，咁啊擺一啲街站咁樣啦。咁呢個我哋安排到人手之後，我哋會盡快推出啦。咁主要咧就係、是、可以協助有需要嘅，尤其是啲長者或者有需要人士咧，就係、是、我哋可以教佢點樣去上網讀做呢個登記。 即係主要都係一個教導嘅功能， 教導嘅角色係啦。 多謝你 喎。與北京復交。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尼复交是政治决策，绝不是交易筹码。尼加拉瓜决定与中国复交是出于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认同，是一项政治决断，没有任何经济前提。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明日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星期日日间温暖，星期一和星期二早上清凉。现时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一啲交通意外嘅消息啦。咁全部都清晒场噶啦，分别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嘅意外清咗场啦。龙尾就排到去呈祥道近蝴蝶谷。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浪翠园快线嘅意外都已经处理好啦。一带系多车，咁较早时啦，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理工大学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啦。不过后些少啦，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骏发花园，因为之前啦曾经有交通意外，啱啱清咗场一阵，咁所以车龙仲未消散噶，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亚街老街。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下壳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嘅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而家龙尾只是在隧道的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北行已经取消间封措施。另外，中环和湾仔绕道东行去湾仔北出口之前曾经就很挤塞，曾经间歇性封闭噶，间封措施都已经取消了。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上香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新光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接近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那段仍然有车龙的，去到铜锣湾避风塘干诺道中天桥西行去西环那边近住顺德中心车多繁忙的，龙尾一路去到湾仔交汇处。在九龙观塘道去荃湾方向近启业村那段车龙排到牛头角下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龙排到油站，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挤塞，龙尾过了南昌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的车龙排到美林村，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沙田污水处理厂车多，龙尾去到科学园，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车多的，龙尾在屯门柏丽广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食安仔提提你了，看清楚包装食品上的盐糖标签，咁就可以揀到健康之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伍金霞，生到三个月大女儿的福利事宜，又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谭丽芳，生到三个月大女儿的福利事宜。黎浩乐，生到两岁儿子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2892-5325。 选战2021 立法会换届选举将会在12月19号举行。教育界的选民主要是校长、校董、教职员和学校行政人员。 学界正面对教员流失、弱势学校缩班杀校等的压力，几位候选人有什么方法解决？ 星期六早上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将会直播教育界选举论坛。 选战2021功能界别论坛。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号举行，进入投票站需佩戴口罩、量体温和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和孕妇。 出示身份证，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和派选票。 及印后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按指示将地方选区和功能界别选票放入适当票箱。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1994年推出我哋俗称 USB 嘅通用序列汇流派，佢嘅插头就经过多年嘅进化，发展到去而家广泛地被大部分消费电子产品采用嘅 USB Type C 插头。但凡事都有例外嘅。苹果电脑就由2012年开始采用自家研发的 Lightning 插头，多年来就和其他的智能手机分庭抗礼，也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生态圈。早前欧盟委员会就建议将手机和平板电脑等消费电子产品的充电界面统一为 USB Type-C。欧盟委员会认为这项建议不单止可以保护环境，亦都能够为欧盟的消费者每年悭翻大概2亿5千万欧元。有关的法案如果获得欧盟成员国批准，业界将会有2年的时间准备。而议案生效之后， USB Type C 就会成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消费电子产品的标准界面，而到时充电器和电子产品就要分开售卖。欧盟委员会强调，今次建议不是针对苹果，主要是因为这项统一界面的议案已经谈了10年，但都还未有共识。而苹果亦都已经表达反对这个议案，认为统一充电器制式会扼杀业界的创意，以及损害消费者利益等等。不过近年部分厂商出售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已经开始将充电器抽起分开发售，似乎已经为建议做好准备。苹果的手提电脑和平板电脑亦都开始采用 USB Type-C， 据闻2022年推出的新 iPhone 都有机会转用 USB Type-C， 相信距离统一界面的日子应该不远了。蓝地球，方宝桥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时间嚟到晚上嘅7:12啦，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嗱，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啊，唔知道有几多咧，会系都系啲演唱会嘅啊，即系熟客捧场客咧。咁因为有啲演唱会咧，佢个飞咧一开售之后咧，都颇受欢迎嘅，即系抢售系啦。唔单止演唱会啦，仲有譬如有啲嘅啊，即系舞台剧啊，甚至其他嘅表演啊等等咧，都会比较抢手嘅。嗱，咁但系咧，政府咧就喺度即系研究紧啊疫苗气泡啦。咁啊，亦都咧有一个嘅说法咧，就系、当局啊正系就住疫苗气泡扩大到表演场地咧，系咨询业界嘅研究咧，就系要求表演者同埋观众咧都要接种新冠疫苗嘅。啊，其实呢一个。 嘅消息出咗嚟之后咧，林志恩都相当之引起咗业界嘅关注嘅，因为如果讲紧呢啲表列场地，即系嗰啲嘅表列处所咧，其实都包含咗即系好多啦。咁但系大家就可能业界都会问啊。如果譬如你紅館咁樣咧，即係佢可以再組嘅觀眾嘅人數咧，都相當之唔少噶嘛。咁第二時，如果你真係用呢個疫苗氣泡去到處理嘅時候，咁排隊入場嗰度係咪會花咗都相當啲多時間咧？而家已經有啲人咧就會比較慢咧先至去入場嘅。咁第二時係咪都要即係預留翻可能起碼即係成半個鐘或者係其他嘅時間去做呢個咩核實工作？咁同埋對於業界嘅人手壓力係又會係點咧？佢哋係咪要承擔曬所有去檢查？他们的疫苗接种记录的责任呢样、 另一样呢就是因为都有人提过其实外国呢都有些地方试过是演唱会是要有一个所谓叫疫苗气泡、因为我今天看过智利都有试过不过它不只是疫苗那么简单是它要有那个核酸记录 即 是你在那个演唱会前和之后的八日因为它怕有一些是隐形的就是大菌者在里面所以呢前后呢它都要检的比起打针更加复杂这个第一样啦，咁第二樣咧就係其實業界都擔心，咁有啲飛已經賣咗噶啦嘛，咁賣咗嗰啲，咁但係咧嗰啲人買飛嘅時候，其實佢哋亦都唔知話有機會咧可能要接種疫苗先可以入場，咁所以咧而家業界咧就希望啦，即係政府傾呢一個嘅即係疫苗氣泡嘅計劃嘅時候就唔好有追溯期啦，咁如果唔係咧就可能咧影響到已經買咗門票嘅觀眾，因為買咗飛嘅人入邊咧可能有一啲咧係冇接種疫苗，亦都未必適合接種疫苗嘅、 都唔單止係即係買咗飛嘅朋友啦。譬如就算以演出者嚟講咧，可能即係而家唔少嘅場地咧，都係會要求啲演出者咧要有嗰個檢測嘅證明嘅咁、但係咧，如果你推行疫苗氣泡嘅時候，要求所有演出者都係打曬針咧，咁呢個又可能會會唔會係令到業界去揀選工作人員甚至係演員啊嘅時候，又會構成咗一啲嘅限制？可能有一些人士他基于种种的原因未必有接种疫苗的那你又怎样去处理这一批的人手呢、 因为是如你所说啦即其实一个大型的表演他的工作人员都不是只是得表演的人其实工作人员有很多可能是外判商、又或者是自由工作者甚至是散工啦究竟如果那个工作人员都要有一个接种疫苗的要求的时候究竟这些的表演佢點樣去請人去做工作人員呢咁可能都會有困難啦。咁另一樣嘢呢就係因為有一啲表演呢係針對一啲特定嘅市場嘅。譬如老人啦、或者小朋友啦。咁譬如老人可能係有一啲新歌啊粵劇嗰一類啦。咁但係老人佢本身嗰個接種率唔高㗎嘛。咁所以亦都有一啲業界人士啦就關注咦如果即係有一個咁樣嘅疫苗氣泡要求嘅時候針對呢一啲嘅群組嘅表演呢又會唔會即係冇人愿意去买票呢咁呢个都係另一个问题嚟。 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点睇呢个问题呢据报呢就係当局正係就住疫苗气泡扩大到表演场地呢係咨询业界嘅。你嘅睇法係点打嚟1872311啦。 虽然阿毛同志勇係鑑肉相识但係都发展到真友情。 其实13年我同阿毛呢就係响唐福情教所识嘅。跟住就開始去認識咯，傾偈啊，熟啲啦，咁樣大家開始去有啲交心咯。大家都係坐緊監，已經係冇物質嘅嘢，咁你純粹係用友情去維係個友誼。 記得留意今個禮拜日黃昏6點新聞後，香港電台第一台《萬千寵愛》葉允兒。 國劇週末影院呈獻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精品節目《盛世華章耀香港》。觉醒年代， 互助社成立的第一日，众人各司其职。胡适就第一个光顾互助社经营的早点摊，仲提醒同学要为早点摊打广告。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的热线号码是1872311。林志恩，不如我哋即刻请嚟咧业界嘅人士同我哋倾倾啊！电话旁边咧就系香港现场演出及制作行业协会顾问谢家豪嘅，谢家豪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系，可唔可以先讲讲咧？而家当局同业界个咨询咧，系去到一个乜嘢嘅地步啊？根据你哋嘅掌握嘅资料，大概个要求会系点样咧？ 系，佢系通过咗另一个群体协会咧，就 send 咗一个 message 俾我哋啦。咁咪亦都系我哋要求我哋去有咩意见提出嘅。咁我哋亦都系整理緊一啲文件啦，准备回应嘅。咁系基本上我諗系一个早期性嘅咨询方式啦。 嗯，系。咁但系我见譬如你哋嘅业界咧，演出业协会入边咧都有一个嘅即系初步嘅反应嘅。咁主要都系有关注到咧，即系譬如会唔会设立一啲嘅过渡期啊，同埋点样系照顾一啲咧中小剧团嗰度。我想问即系譬如过渡期嗰度咧，其实你哋嗰个希望系点样咧？譬如个过渡期系应该要有几长咧？而家有啲演唱会嘅门票咧，最长通常系预早几耐系？去购买噶， 或者我解释下，通常我哋系去买飞咧，通常系唔会超过三个月嘅正常。咁你即系话，譬如话好举例，而家我系十二月啦，我系最多系买三月嘅门飞啦。 嗯， 咁会通过一啲嘅，可能有时有信用卡啊，或者跑一啲 booking 咧，将我哋嘅门票销售啦。咁就系、是大概系咁嘅情况。咁我哋都系希望过渡期里边咧。就原因，因為亦都係因出有啲之前買咗飛，但係咧，如果政府個法令話包括之前就講話所有演出人士所有入場觀眾要打針嗰樣嘢咧，係咪有啲已經買咗飛嘅咧？咁佢變咗好尷尬啦呢個位。咁我所以呢樣嘢咧係有少少應該豁免或者未買飛嗰啲咧，咁我覺得係可以參照佢新嘅計劃咯。但係買咗飛嗰啲咧，應該就要豁免，如果唔系咧，变咗就好尴尬啊！成个画面，我觉得。 嗱，那个就住嗰、那个疫苗气泡嘅执行咧，其实大家都会谂到一个行政上面嘅问题啦，就系、是、因为譬如红馆呢类嘅即系观众人数好多啦，咁入场嘅时候如果要去逐个检查有冇打针咧，其实业界会认为即系执行上面有冇一个困难喺度咧？ 我觉得困难唔大嘅、哦，因为我哋平时去参去好多譬如我哋去食字啊，去食饭啦。而家都要睇你嗰個安心出行，跟住一睇就知道我哋有冇打針噶咯喎。其實係嗰短短一兩秒就見到噶咯。 嗯，即係反而你覺得呢個唔會係造成一個人潮嘅擠擁啊等等咁樣。 我覺得要去適當處理咧，係比較我哋去唔打針咧。譬如話而家最近你知啦，有個新病毒出咗嚟就 Omicron，而係大家知道佢傳染力咧係幾咁犀利嘅時候咧。我哋所做嘅嘢里边，系咪真系保障到我每一个嚟睇演唱会嘅人嘅健康？ 嗯， 同埋可以即时，如果有人感染到，我哋知道坐边个位置，或者影响边个地方，通过边个闸口入嚟。我觉得呢样嘢系叫做为人为己啦，系必须嘅。 嗯，但系会唔会对于你哋成个嘅流程安排咧，即系譬如有入场啊、编排座位啊等等嘅流程安排咧，可能带嚟比较大嘅转变啊？ 早少少咯，但系我觉得，譬如你又。基本上有安心出行咧，一嘟完之後睇一睇裏面有冇打針，一睇到咯，係啦，呢個我覺得係唔困難喎。反而我覺得係政府係咪要因出一啲之前我講過好多次啦，係咪有啲老人家佢根本就佢係唔適宜打針嘅，佢係可能有好多長期病患嘅，你係咪要因出呢啲老人家咧？係咪佢都有你唔係剝削佢睇演唱會嘅權利噶嘛？或者一啲細路仔咧，咁佢亦都係未有打針嘅時候嘅。咁佢系咪應該都要因出呢一批人咧？咁好多有研究嘅，我覺得係。 嗯， 嗱，嗰個疫苗氣泡咧，其實除咗包觀眾之外，亦都包表演者同埋工作人員啦。咁但係一啲大型表演其實會涉及好多唔同類型嘅工作人員啦，譬如有啲可能係散工啊，或者自由嘅工作者，會唔會令到業界難咗去請人咧？即係如果有打針嘅要求嘅話， 有可能性。不過我覺得呢一樣嘢做都應該嘅。嗱，如果假設下只有一個自由工作者。或者散工，佢因為佢染病啦，而影響到表演者或者其他好主要嘅表演者係受感染裏邊，成台嘢唔影得嘅，成台嘢取消咯。咁呢一個有危險性存在，比個得同埋失嘅比較咧，我覺得失仲大啊。即係如果你爬呢度，我哋本身嚟講都要求呢啲人喺物喂，你真係要驗咗核酸啦，做嘢戴口罩啦，你打埋針啊，更加好添。咁我覺得呢一樣嘢係合理嘅。 是，其实无论是政府啦，同埋医护界啦，都不断向公众咧系推广一个信息嘅，就系接种疫苗咧，对于整体嘅公众健康咧系有一个正面嘅帮助嘅。咁头先谢家豪亦都讲到咧，你哋嘅一啲嘅考虑啦、顾虑啦。咁但系如果一个喺流程上面安排，即系更加好处理嘅，会唔会系购票实名制呢？个会反而更加对于即系整个安排会系更加顺畅咧？ 其实这个购票实名制呢，以前在早期不是讲这件事，黄牛飞的时候呢都提过出来的啦，记不记得？但是现在这个实名登记呢就不是为了黄牛飞而设的，是确确实实我们要知道哪个人士买了哪张飞而坐哪一区，然后他那个情况是怎样，万一发生一个疫症的时候呢，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他坐哪一区，同哪个闸口入来。我成日覺得呢一樣嘢，都非常重要嘅。 所以整體而言咧，其實謝家豪，你係即係對於推行疫苗氣泡擴大去表演場地咧，你初步嘅反應咧係可唔可以話係正面嘅？不過就關注到啲過渡期啊，同埋啲嘅豁免安排啦，係咪可以咁樣形容啊？ 係啊，我覺得係我正面嘅，不過要真係要擇善而行啦。即係點樣令到唔好太擾民啦？第一件事已經購票咗嘅，你點安排呢？第二，年長者係有醫生證明佢唔能夠打針嘅，咁又點豁免呢？太細嘅細路仔或者甚至冇有啲長期疾病嘅人，又點樣去豁免呢？咁就我覺得呢啲都要政府考慮咯。咁其他我覺得由於而家個疫情喺其他唔同嘅國家啦，都越收越緊啦，即係喺個打針啊，同埋喺嗰個。各方面的措施咧越收越紧啦。我香港而家清零都好辛苦嘅，所以我觉得我哋呢样嘢亦都系应该支持政府施政。咁但系最紧要就系我哋嗰你唔好谂乜嘢，系究竟系呢件事系咪为人为己？系咪可以帮到呢个社会能够更加健康？呢个最重要。 好啊，唔该晒你谢家豪，倾到呢度啊。谢家豪咧系演出及制作行业协会嘅顾问嚟嘅。嗱，电话号码1872311，唔知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如果政府真系推行疫苗气泡扩大到去咧表演场地，咁你又点睇呢？即系需要系展示咗你系接种咗新冠疫苗先至可以进入去嗰啲嘅场地去，无论系睇粤剧啊、舞蹈啊、演唱会啊，或者其他嘅话剧啊、舞台剧。等等，咁你又点睇呢？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咧，同我哋讲一讲你嘅自己嘅意见同睇法嘅。 旅游乐园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英国利物浦加列斯。今个星期节目请嚟旅行跑步发烧友 Frankie Kwok 同大家分享啱啱喺英国完成一次疫情下马拉松赛事里面嘅难忘故事同埋出入境见闻。佢近途经利物浦音乐馆， 佢仲喺安全情况之下英国行山添。 星期六下昼4-6， 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 欧派星仙奴 旅游乐园见。行快啲啦！ 我都叫咗你帮我行咪得咯，反正我都唔识字。 唔可以噶。如果投票有困难，可以要求票站主任在票站工作人员在场见证之下，按你的投票意向代为填画选票。 乜原来是咁嘅咩？ 系啊，一阵投完票，我陪你去茶楼饮茶啊。 哎，好好好。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林子欣剛才我哋同其中一位嘅表演業界嘅表演業界嘅人士傾過啦。咁佢對於即係推行疫苗氣泡咧擴大到去表演場地咧，個反應咧初步都係正面嘅。不過就關注到過渡期啦，同埋啲嘅豁免安排。其實講到豁免安排嗰樣嘢咧，可能都真係要仔細去諗一諗，因為譬如有一啲嘅即係特定嘅群組啦、長者啦，可能佢哋係會比較喜歡即係睇 粵劇啊某啲嘅表演嘅。咁但係咧，而家我哋長者接種疫苗嘅比率咧，亦都係比較低啦咁樣。咁究竟即係會唔會係有一班嘅長者因為咁樣而變咗佢哋未必即係可以咁容易入場去到睇到咧？咁但係調翻轉用另一個角度去睇，呢、這個又會唔會成為咗佢哋去打疫苗嘅推動力咧？ 係，因為我今朝咧有聽到專家講咧，就話其實都同意呢個措施啊，因為佢哋嗰個理由咧就係已應該係要俾一啲已經接種咗疫苗嘅人更加大嘅自由度啊嘛。咁呢個自由度就係來自你可以去參與一啲大型嘅群眾聚集啦，即係當係一個叫做鼓勵或者推動你去打疫苗的措施啦。咁亦都講到咧，其實有其他地方已經用緊啦。頭先都提到一點。咁但我亦都諗緊啦，即係喺外國嗰個實施經驗嘅時候，會唔會佢哋嗰個接種率係比較平均，即係話唔同年齡嘅人都有一定程度係已經接種咗啦。咁所以就唔會對個業界造成太大影響咧。咁呢個都要參考一下，其實外國實施呢一類型嘅疫苗氣泡係點樣做？ 同埋如果講到豁免嘅時候，係唔係就要嗰啲觀眾仲入場嘅時候出示到嗰張醫生發出嘅豁免證明咧嚇，咁呢個對於嗰啲嘅即係觀眾嚟講，又會唔會構成咗其他嘅不便咧？又或者仲有冇其他更加方便嘅方法，能夠展示到佢原來有一個咁樣嘅豁免證明咧？即係當即係好似我哋而家咧去討論緊進入食肆要掃安心出行一樣啫嘛，即係有一啲嘅譬如豁免嘅群組，佢哋都話啊，有冇啲方法我可以更加方便地展示到我將個豁免證明，即係而唔會咧我豁免證明咧展示多幾次之後咧，就可能接下接下，即係連自己都難咧。咁可能呢啲係咪都要思考的方向咧？ 係啊，同埋另外啦，就係頭先即係亦都提到啦，最主要咧，我諗業界即係個關注都唔係做定唔做問題。係即係嗰個豁免期啊，同埋嗰個即係過渡期，究竟點樣做安排咧，似乎係佢哋而家最關心嘅一點嚟嘅。 咁呢個當然都有待咧政府嘅進一步公布啦。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香港健康码系统朝早九点开始启用，政府表示截至下昼五点，有超过136,000名市民申请注册账户，当中大约22,700人已经启动账户，系统一直运作畅顺。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恆表示，住在公屋的申請人無需上載住址證明，房署的住戶數據非常清晰，申請人可以即時確認住址並取得識別碼啟動帳戶。至於非公屋住戶則需上載住址證明，若未能提交住址證明，政府稍後會將識別碼的確認信寄給申請人，期望下週內可以收到確認信，讓他們啟動帳戶。政府宣布本月19號立法會換屆選舉日當日，港鐵專營巴士營辦商和電車會為市民提供免費乘車優惠。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蔡子強表示，投票站未必距離選民好遠，未必需要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才可以到達，對於措施成效有少少懷疑，但做法屬史無前例，反映政府關心投票率。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少佳認為，免費乘車優惠對推高投票率的作用有限，因為選民是否投票受多項因素影響，而且可能有選民或者會因為有免費交通工具，當日會前往郊遊或者做其他消閒活動，但他認為當局的做法讓大眾相信政府相當重視今次選舉。城规会都会规划小组委员会在有附带条件之下批准石硖尾大坑西新村综合重建发展，并略为放宽地积比率等申请。最新方案计划兴建八座住宅大厦，提供大约3,300个单位，预料五年完成重建。大坑西村居民权益关注组不满有关方面没有回应居民关注，尤其对长者来讲， 協助租屋暫住並不可行，政府亦都責無旁貸跟進。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表示，就跨境理财通，银行反映运作畅顺，并没有收到投诉，但有意见指不容易获取产品资讯，他相信情况容易解决，又说代理开户仍在商讨中，未有进展可以向外公布。另外，阮国恒表示，本港今年首十个月信贷增长 5.6%， 形容增长水平理想。他指截至9月底，反映银行业不良贷款情况的特定分类贷款比率是 0.81%， 第四季情况亦都保持平稳，但个别客户出现令人关注的情况，强调不能够掉以轻心，银行在处理信贷的时候要保持审慎。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19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明日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星期日日间温暖，星期一同埋星期二早上清凉。现时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七贤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佛光街有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上东九龙走廊，龙尾近乐山道。就是七贤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佛光街有意外，龙尾乐山道。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新鸿基中心，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近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受到佛光街意外影响，车龙排到去乐山道。另外，獅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獅隧的车龙排到油站，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现在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近住翠屏南村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乐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林士街那段的交通仍然都是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在海丰园。九龙方面，佐敦尖沙咀一带的交通现在比较繁忙，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的车龙沿住连翔道一路排到去西九龙公路接近南昌站。弥敦道近住柯士甸道和佐敦道一带的交通现在都是比较繁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选战2021，听其言。 今集会介绍三个功能界别，分别是保险界、航运交通界和地产及建造界。三个界别都会各自产生一个议席。保险界有两位候选人 ,IN1 陈兆南，无申报政治联系。 大家好，我是陈兆南。这次代表保险业界的立法会选举，不单止是两大候选人之间的竞争，还关系到香港保险业的未来。我希望用我的热情、真诚和努力，为业界带来新的思维、活力和变革，为香港保险业找到未来发展的方向，为香港社会的持续发展作出贡献。多谢你的支持。 IN2 陈建波，无申报政治联系。 大家好，我是陈建波，立法会保险界的候选人。我做了13年议员，有丰富的经验和人物关系，希望为香港解决问题。我政綱方面咧，保險我希望咧係能夠爭取好嘅營商環境啦，同埋咧係為業界拆牆鬆綁，爭取咧係大灣區嘅商業機會。 民生方面呢，我希望呢能够解决嗰啲老问题，包括房屋啦、老龄化问题啦，同埋年轻人上学问题，请大家支持。 航运交通界有两个候选人 ，TR1 陈宗仪，政治联系独立候选人。 疫情两年，运输界坐以待毙，匆匆十年，航运界几时再发威？白牌车猖獗，有牌等于冇牌，地区航空枢纽动摇，国际航运中心由第二跌落第四。貨櫃碼頭更加跌落第九，大灣區機遇無人過問，點樣翻身？唔想坐以待斃，唔想求人救濟，我哋一起發聲，逆之而陳，一起創新，請投陳宗儀一票。 TR2 易志明，政治聯繫自由黨。 我是航運交通界的候選人易志明，我從事航運交通界相關工作27年，涉及的工作範疇廣泛，包括海、陸公共交通、貨櫃碼頭運作及空運貨運等。過去多年，我一直憑我的知識和經驗，以務實的態度與業界攜手合作，爭取合理的權益，以及推動政府落實有利業界可持續發展的政策。我承諾會繼續竭盡所能服務業界、服務香港，請繼續支持我易志明，多謝。 地產及建造界有兩位候選人 L1 趙錫浩，沒有申報政治聯繫。 大家好，我是 Harry 趙錫浩，地产建造界出身，亦有处理立法会的事务经验。团结业界是我的核心政纲，我会继续维护业界的合理权益，包括支持局部撤销额外印花税，反对提高职安健罚则等。我亦都会继续走入社区，与民同行，共创双赢。希望得到你的支持，我是趙錫浩 Harry。 L2 龙汉彪，没有申报政治联系。 大家好，我是地产及建造界候选人龙汉彪，我会联同业界协助特区政府解决土地房屋问题，推动基建投入，建造业转型升级。我支持北部都会区发展、大湾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维护市场经济。我会同各界携手，为香港共建和谐美好家园。 香港电台制作2021立法会选举听其言。 下一集我们会介绍医疗卫生界。 政府会在未来的公共选举引入选举安排优化措施，为便利选民投票，我们会为7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或其他有需要选民设特别队伍，并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提升发票程序效率。另外亦会优化查阅选民登记册的安排，以及规管操纵、破坏选举的行为，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林志恩，之前我们这个节目也都讨论过，就是关于中小学生的数目下降，所以导致到有些学校它收生的人数就减少了，也都有一些学校需要合并。但其实呢，即是那个收生的人数减少了，这个现象就不单只是出现在中小学那里。其实呢，香港的专上的自资院校，它每年都会有一些的收生数字咧，系教育局系掌握咗嘅。咁啊，教育局咧，寻日就回复各个院校咧，今年嘅收生数字啦，就系话全港27间嘅院校开办嘅自资课程啦，主要讲紧自资课程啊。其中咧14间嘅新生嘅人数咧，都系比旧年差嘅噃。咁其中咧有一啲咧，更加系即系如果个整体嘅收生人数咧，更加系比旧年咧系跌超过一半以上添。咁当然啦，逆市上面咧亦都 有一啲嘅收生人数咧系上升咗嘅，即系收生比旧年咧系超过咗一成都有嘅。咁譬如有一啲咧，我见到譬如根据一啲嘅数字啦，譬如以明爱专上学院为例啦，即系我举个例啦，佢以第一年嘅学士学位咧，原本咧系收500人嘅，咁但系实际咧佢就收咗556人，咁即系话佢嘅收生率咧就系111.几%嘅。咁另外一个都比较显著嘅例子就系港大专业进修学院及附属学院啦，咁佢又系第一年嘅学士学位咧，佢预计收生咧系28人，咁但系咧实际佢都收咗成39人，咁即系话个收生率咧亦都达到139.3%嘅。咁当然头先亦都提过啦，有一啲嘅院校咧，佢可能个收生率咧就相对咧就冇咁理想啦。譬如亦都举一举一啲嘅数字啦。以珠海学院嚟计啦，佢第一年嘅学士学位嘅预计收生咧就系480人，咁但系实际嘅收生咧就系31人，即系话个收生率咧得6.5%嘅。衔接学位嘅情况咧就会比较好啲，预计收生咧系200人，但实际咧就收到35人，咁即系收生率咧，系17.5%嘅。咁但系亦都有一啲嘅院校咧，佢有一啲嘅课程咧嘅收生率咧，系实际一个都收唔到。譬如举个例，以能人专上学院啦，佢嘅副学位咧系预计收生45人，但系咧其实佢一个学生都收唔到。 其实咧呢、這个即系自资嘅院校面对嘅问题咧，我谂除咗短期之内啦，我哋讲嗰个人口下降之外，其实都同嗰个自资院校而家嗰个数目啊，同埋佢哋之间面对嘅竞争都有关系。因为事实上咧，即系中六嘅毕业生佢都有好多升学嘅选项啦，即系佢可以选择去海外升学啊，佢亦都可以系报大学联招啦，吓，即系 JUPAS 嘅课程啦。咁而你头先提到咧，就系今年咧自资院校入边咧有一啲咧就系比预期收得多嘅。咁我哋亦都可以再仔细分析下，其实收得多嘅学生究竟系边啲课或者边类型嘅学位就比较多系受学生欢迎嘅咧？嗱，因为我知道咧呢啲自资院校咧，其实佢都有好多唔同类型嘅课程嘅，即系佢有一啲叫自资学士嘅课程啦，亦都有一啲叫做衔接入去大学嘅副学士嘅课程啦，甚至有一啲系职业导向嘅。譬如你头先提到嗰个明爱专上学院咧，我都留意到佢近年咧有唔少系职业导向嘅课程，例如一啲人工智能啊或者物理治疗咧，似乎都系颇受欢迎嘅。咁可能咧，即系嗰一啲职业导向课程咧，亦都系一啲自资院校嘅卖点嚟嘅，相信。 咁同埋除此之外咧，以前咧我哋讲自资院校嘅收生咧，都会讨论到一个现象嘅，就系如果有一啲佢本身系有一间大学嘅，又或者佢本身嗰个嘅学院嘅历史比较悠久嘅，系唔系会喺收生上面占有优势咧？咁而家我哋睇翻一啲嘅数字啦，譬如即系以即系恒生大学啦，又或者系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及附属学院为例啦，似乎咧个收生都不容嘅，咁会唔会系即系收生个嘅人数都颇为理想嘅？会唔会呢个亦都系同譬如家长啊或者学生啊都仲系有一啲嘅考虑，觉得可能佢本身同一间嘅即系大学咧有关系，会唔会因此而觉得即系喺各方面系啦，即系都有啲保证咧咁样？咁另外一个我谂亦都要去仔细去睇睇嘅咧，就系头先我亦都有引述到嘅，就系究竟佢系边啲嘅课程类别？除咗咧头先阿林子欣你讲咧嗰个科目系啲乜嘢之外咧，都要考虑，譬如佢究竟系一啲副学位嘅课程啊，第一年嘅学士学位嘅课程啊，定系一啲嘅衔接学位咧？咁之间嗰个收生人数嘅差异，又会唔会系反映咗整体社会嘅一啲嘅需求上面嘅改变咧？呢啲我谂都需要一啲仔细嘅数据分析。 系，而咧，如果我哋睇翻教育嗰个数据咧，其实而家都未去到嗰个叫中六毕业生嘅人数嘅谷底嚟嘅。2023年先係啦，咁啊到時咧中六畢業生咧就得翻4.36万人啦嚇，係未來五年嘅谷底。咁但係我哋頭先咧其實提過嗰啲自資院校數目都非常之多啦，即係會唔會個市場即係已經飽和咗咧？咁另一個咧，我哋過去提過嘅即係中小學嗰個學額過剩嘅問題嘅時候咧，我哋都預期都會有啲影響，就係所謂叫太弱留強啦，或者即係弱勢嘅就會進一步弱勢嘅情況。咁呢一個問題會唔會上到去即係自資院校？ 校的課程的時候，我們都會見到一個類似的狀況呢？咁尤其是如果你話少了學生，即係個學費做主要的收入來源的時候，咁你總會對嗰啲學校的財政或者個辦學團體去構成一些壓力嘅。咁呢啲院校又即係點樣去面對呢個情況呢？咁我哋一陣間都可以同嘉賓傾一傾。 嗱，電話號碼18723111，如果大家即係對於呢個議題有啲咩意見同睇法咧，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傾嘅。又或者家長或者係學生老師，你哋去考慮報讀咩學校嘅時候，除咗成績，即係我相信一啲受資助嘅學額咧，當然會係首選啦。咁但係除此之外，其實你哋個考慮點又係啲乜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傾嘅。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筹备一场咁大规模嘅选举，涉及嘅人力、物力、资源，单靠选管会同埋选举事务处嘅架构系唔可能嘅。 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冯华： 我哋好高兴政府全力支援，喺唔同政府部门借调咗好多公务员帮手。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声声关注 香港家书。 一把声音， 一份力量， 18723111， 自由风， 自由风， 自由风， 自由风。 林智恩电话旁边我哋请嚟香港能人专上学院嘅副校长姜伟康嘅，姜伟康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 是姜伟康，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分析一下啦，你哋今年即係21-22学年啦嘅收生嘅状况，你哋有啲乜嘢嘅总结或者发掘点呢，係可以即係发掘到出嚟有啲咩总结。 就咁样，我哋有啲传统嘅科目呢，好似会计商科啊，或者中文学士学位課程呢啲呢，呢类型嘅呢，因为可能啲学生可能都会考虑，可能去如果成绩好嘅，佢就会去咗啲大学啦。咁但係话即係同类型我哋嘅自主院校，大家可能一窝蜂呢之前都有办呢啲課程呢，变咗就係相对起你收生嘅情况係未如理想嘅。咁但係我哋学校本身就喺2018年呢都不停地会发掘，諗下点样可以搞啲即係好啲嘅課程，能够吸引到啲学生啦。好似喺我哋2018就我哋开始办嘅社工課程啦，4年嘅課程啦，咁每年嘅收生都係理想嘅，我哋都係主要我哋係做緊嘅科目啦。咁但係我哋都不停会諗下，即係我哋要生存啦嘛，咁我哋求变呢，咁我哋都会係发掘一啲同类型嘅，好似我哋而家喺2019年年尾开始呢，我哋就係办一个护理課程啦，五年嘅，咁而家都去到审批最后嘅阶段囉。咁呢啲都係一啲热门啲同埋喺社会上面啲学生想读嘅嘢。 嗯嗯，其实政府呢，即是如你刚才所讲啦，都提醒一些自资院校希望可以他们巩固到那个质量啦，同埋建立到一些有特色的专精的范畴。但我想问一下，从一个办学者的角度去看呢，院校要去建立一个专精的范畴，其实要用多少时间，同埋你有什么条件才做到？ 其实我们呢，因为我本身我们学校呢都办了50年啦，咁50年历史入面呢，我们不停都是求变的，求变就是说因为个市场都有个需要，咁社会即是在自资院校入面呢都竞争都好大的，咁变咗我们都不是只是说即我们都会集中去会做一些即是比较市场够就有需要啊！打個比喻，點我哋會搞護理啦？咁護理因為而家就係人口老化或者醫護短缺啊嘅情況，咁我哋會辦呢啲課程咧。咁嚟緊我哋一路喺度轉型，諗辦法點去生存咧。頭先你問過啲問題，咁好似我哋而家我哋都會係話唔係集中淨係做啲即係學位即係大學啲學位課程啦。咁我哋會可能去針對睇下。有啲 DSE 嘅學生又入唔到大學，咁但係佢又想繼續讀書，咁我哋可能我哋都會同啲商界合作搞一啲創業嘅課程啦。咁而佢又可以將來慢慢讀翻上去做一啲可能係 diploma 或者 high dip 嘅課程啦。咁呢啲都係我哋即係求變嘅諗嘅方法啦。咁另外，因為本身我哋嘅社區咧，都仲有啲少數族裔，即南亞裔喺深水埗啦。咁因為好多都可能係讀到中一二，咁佢哋都會 停學啦，咁因為可能個中文嗰個問題啦，唔識太中文，咁我哋學校都會係做一啲課程俾佢哋，方便佢融入翻個社會度啦。咁我哋都會不停去、去改變咯。 咁 求變咁啊， 係。但係如果我頭先聽你咁形容咧，即係似乎你哋已經係做緊一啲嘅。課程咧，唔一定係為咗即係專上程度而設嘅咯，即係可能有一啲係為專上程度以下咧而設嘅咯。咁呢個會唔會係即係喺而家嗰個規範之下，其實你哋都係可以咁樣做嘅，係咪啊？即係因為根據而家有條例嘅規定嘅嘛，都嚇。 係。系啊，即系我两边都会继续做嘅，咁我哋都一路会发掘一啲即系学位课程嘅，咁我哋一路都会即系寻求一啲优质嘅课程咯。 但系会唔会即系根据你哋嘅经验咧，其实而家要去发掘一啲学位课程咧，会唔会越嚟越难咧？嗱，譬如就算你头先提到护理嘅课程等等啦，咁但系其实 冇错， 即系坊间亦都有即系一啲学校咧系有供应嘅，咁同埋亦都可能系有一啲即系未必去到护理嘅课程，但系系类似嘅呢啲嘅医疗保健啊等等咧，其实都有嘅，即系呢个范围入边咧个竞争都相当之唔少嘅噃。咁你哋点睇嗰个嘅市场嘅发展方向咧？ 其实市场系有嘅，但问题话喺竞争上边咧，咁我哋个去设计呢个课程入边咧，就有特色咯。要有特色咯，就唔會做同人一般做嘅做法咯。咁你可能打個比喻，因為本身我哋個學校個辦學團體係一個佛教團體啦，咁我哋可能都會用一啲佛教個元素入去咯。 另一個咧可以開拓嘅市場，當然就係內地生啦。但係疫情對你哋可能收內地生有冇一個好明顯嘅影響？ 係困難嘅，困難嘅，呢個係困難。我哋而家所有嘅學生都係香港本地嘅啫。 即系其实系喺疫情之前都主要系香港嘅学生啊，定系疫情之前都有一啲系内地生噶？ 冇嘅，我全部都系本地香港嘅学生嚟嘅。 咁啊，譬如头先亦都提到咧，就系你讲咗科目啦，咁但系譬如课程类别咧，咁你哋又点样去处理咧？譬如我见到根据而家嘅数字咧，你副学位嗰度个收生情况系极不理想嘅噃，咁样，咁呢啲嘅数字对于你哋往后啊去设计到底办几多副学位啊，办几多学士学位或者衔接学位啊，又会有啲乜嘢嘅影响或者启示咧？ 我諗我哋會做翻一啲相類似，可能都係社會服務，好似係社工啊、護理啊相關嘅課程咯，即係健康管理啊，或者係一啲社區關懷嗰啲高級文憑嗰啲啦。 如果我另一個角度睇啦，即係從一個需求嘅角度睇咧，因為我記得即係之前入大學嘅時候咧，佢哋會有一啲叫開放日嘅，即係叫 I Day 啦。咁但係因為而家疫情咧，會唔會即係你哋啲學校係難咗去安排，即係一啲可能潛在嘅學生去親身去參觀你哋嘅院校，去可以介紹你哋嘅一啲課程嘅特點嘅時候，咁變咗你哋收生係更加困難咧？ 我哋就咁嘅，因為而家疫情啦，咁我哋就你叫啲學生過嚟我哋度咧，可能有啲學生或者家長都係有啲擔心嘅。咁我哋就派啲老師啦，或者 even 我哋校長都會親自去啲學校去推廣啦。會直接好多咯。我哋就有時都我哋會親自自己帶領我哋啲老師啊，或者係員工咁去我哋去推廣。咁有幫助嘅，係有幫助，因為佢哋可以即係直接可能有啲問題啊，或者了解到個課程入邊啲內容啊咁。 姜慧康，其實而家我哋睇翻咧，而家嘅中六畢業生嘅數字咧，都未係最低嘅，因為根據睇翻個數字咧，2023年嘅中學嘅畢業生咧就係43,600人，咁其實而家嚟讲，即系40,000多人要竞逐一个嘅市场，即系咁样去有成20几间嘅自资嘅专上学院去到竞逐，仲要计埋啲资助学位啊。咁你哋觉得其实会唔会系更加难去到经营咧？即系除咗话头先话去开创一啲科目，你哋希望咧可以针对到嗰个市场啊同埋社会嘅需求之外，但系点样挨过呢一段嘅？时间咧，因为个学生嘅人数的而且确系跌紧嘅噃。 啊，明白嘅，呢、這個就我哋都係預測到2023年嗰個學生嘅人數啦，包括就係話有一啲部分有可能移民啦，學生少咗啦，呢啲我哋係有預測嘅，一路我哋都有去睇住個市場嘅，咁呢個就真係辦學團體一定要去支持、堅持去做落去咯。即係相對頭先我講啦，我哋都做咗喺呢個社區咧，即係深水埗呢個社區都五十年，我哋都面對高高低低嗰個時間啦，所以呢部分係真係喺辦學團體要有個辦學嘅堅持呢個心態咯。 嗯，我想問多少少咧，即係喺嗰個院校之間嘅定位啦，同埋嗰個開辦課程上面咧，其實而家咁多間自資院校之間咧，有冇一啲比較策略性少少嘅協調？ 咁其實都係要睇即其實我哋一路都係要睇住喺個你嘅個市場個需要嘅啦。即係你話等於好似會計商科嘅，就算你點辦，佢哋學生都係選擇係少咗嘅。即係有啲可能成績好嘅，佢已經去咗啲心儀嘅大學度啦。咁呢啲科目，即係我哋都係慢慢即係會可能會飛歐佢咯。 嗯。是姜慧康，你睇到呢即係呢幾年個市場嘅走勢呢，你自己有冇，你哋有冇察覺一個叫做即係越強就越強，即係越弱就越弱呢咁樣嘅勢頭，即係可能一啲本身收生都會比較多嘅受歡迎嘅院校呢，佢哋就越收就越多，但係相對地呢，一啲比較弱勢嘅院校呢就即係個情況一路下跌，你哋有冇察覺到咁嘅情況呢？ 都是有的，一定是有的，这个市场是这个事实来的。但问题就是你怎样去办一些即是优质的课程，这个是很重要的。只要你有优质的课程，自然的学生会回来咯。 嗯， 但是学生他们去揀的时候呢，你会留意到他们会考虑一些什么因素，即是揀哪一间自资院校的时候。 我覺得嚇，我個人覺得咧，就佢哋都會睇下嗰啲師資啊，同埋個課程嘅特色咯。 嗯，係，即係其實到最後都係一個教育質素嘅比拼嘅嚇。多謝曬你啊，姜偉康，唔該曬，係香港能人專上學院嘅副校長。即係當然啦，即係林志恩提啊，頭先啊姜偉康都再三強調啦，就係要發展一啲即係佢哋覺得有競爭力嘅課程，但係。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处理到的，这个问题都 是啊，同埋可能几间学校大家都看中了那个市场，是希望专精在那个范畴上面的嘛。 即是譬如刚才讲到的社工，甚至是 护理啊， 是啦，人口老化都是护理相关的，这样那究竟怎样去维持下去呢？是不是即是等个市场去自由去到决定到底跟着个发展是怎样呢？ 还是政府方面是不是都可以去协助一些院校做一些策略性的调整啊？ 好，今天到此为止。